奥莱有惊喜，狗年购物翻天，花香奥莱村。The weather。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。未来两三天云量比较多，天气以多云为主，夜间湿度增加，能见度转差，有轻雾，路面有些湿滑，驾车出行要注意减速慢行。白天多云见晴，风不大，气温回升比较明显，中午前后比较适宜户外活动。具体预报是夜间阴，山区有零星小雪转多云并有轻雾，东转北风一二级，最低气温-4°，最大相对湿度85%。明天白天多云见晴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8°，最小相对湿度40%。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，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，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。 金鸡起舞辞旧岁， 瑞犬踏梅迎新春。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从除夕到初六，好声音陪您过年。 相声小品，笑声不断， 经典旋律，歌声不停， 暖意融融，年味浓浓， 欢声笑语不间断，喜气盈门贺新年。 朋友，春节好，欢迎收听2018最流行。这个时代您将听到的歌曲有大张伟的哈喽哈喽哈喽，陈彦希买买买，张杰发光时代，还有张碧晨的下一秒，林明真的小秘密，罗丽薇的未来还未来。好了，接下来的时间就跟随腾丁在音乐当中感受过年的气氛吧。 左右，深深手，揉揉揉揉揉。 存在，活在这发光的时代，用最热血的。 不怕有多少挑战，心中藏着答案。 起，想跟你说说个秘密，我想跟你一起旅行，就算路上刮风下雨我都愿意，想要赖在你的怀里，我做什么都很甜蜜，我们有了好多好多小小秘密，如果迷路我不担心，请耐心地留在原地，你是最亮的星，我一定会找到你，想跟你说说个秘密，我想跟你一起旅行，就算路上刮风下雨我都愿意，想要赖在你的怀里，我做什么都很甜蜜，我们有了好多好多小小秘密，我要赖在你的怀里，我做什么 未来在未来，现在还不是那个时代，不甘心为你独白，一直去一直来，伤着心才放不开。 欢乐好声音，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精彩不停歇，欢喜过大年。